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前些时候呢，在我们健康夏令营当中呢，我们采访了蓝阿姨啊。蓝阿姨呢已经是82岁高龄了，可以说是一身的病。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哈，调整了，她确实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这回一看她呢，真是精神状态特别的好。 对，我还记得很多年以前哈，蓝阿姨我们见到她的时候呢，她的一个状态就是感觉到整个人是没有精气神儿。她就是那个时候呢，一个是脑梗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是关节疼的问题，还有腰疼的问题，也说以这些慢性病困扰着她啊，整个人没精神，精神状态不好，而且这些病呢确实也令她非常的痛苦。但是现在看着她真的就是不一样了。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非常好，就是精气神儿非常的人非常的精神。 对，因为人活的就是一个精气神儿，是吧？没想到呢岁数越来越大，已经82岁了，但是呢跟原来相比的话呢，身体却越来越好了。这真的是跟他的这个养生保健有一定的关系。 对，他真是调养的不错。而且他原来走路的时候吧就是比较慢哈，就是感觉到他这个迈步的时候都比较费力。现在的时候走路虽然也不是很快啊，但是真的是比以前轻巧多了。 刚才你也是提到他身上的病可真不少啊。 对啊，我在雾灵山的时候就采访到他，他一方面说他是脑梗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就是他说到他这个关节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哈，就是他说到这个关节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好的。 另外就是这关节，我这骨关节这个病也是比较严重的。我从2011年腿就开始肿，肿就是一查我这个肾血管狭窄，按肾病给我治疗，吃了好多药也没管事，反正止疼药啊、抹药啊、贴膏药啊，反正都治了没管事。到2003年出现了右左腿积液，我以为我怕长东西了，长东西我就到医院做了一个照了一个片子，说你这不是长东西，是骨刺扎骨膜，你这骨膜都快扎坏了啊，就是你的积液造成炎症了，我就没治疗。我家有个理疗仪还管点事儿，后来人家告诉我说你骨刺怎么办呢，就磨吧。我们一同事就跪搓板，我呢就小区后来有那个跑步机，我就天天一蹬一蹬几百步的蹦，蹬的时间不长不好了，俩腿都积液了，在屋里上厕所都上不了了，疼的我这骨关节我觉得它不要命，但是疼起来实在是活受罪。这是2006年俩腿都积液了。到2011年又出现问题了，抽筋儿。抽得厉害，开始我就觉得可能是属于着凉了吧，后来我总结不是着凉，夜里睡觉只要一翻身不对付了，疼的从大腿抽的把那大拇哥都抽的弯成90度，推揉这一宿就是抽好几次。为这个我到海军总医院，因为我跟他住了2次院了，大夫比较熟，我就找大夫挂了3个主任。第一次干我说，因为我的主治医他说你这可能血栓造成，下部血栓造成的，后来吃了一些药没管事，我又挂第二个主任说你这个是叫做给我诊的叫不安腿综合症。 给我开的药，哎呦，你给我开点什么药啊？治帕金森的。我说我是帕金森吗？他说你这不是帕金森，但是必须得吃这药。哎，我说我给你开吧，要不然你别，你先给我开两盒试试吧。到家一看，我没敢吃，没敢吃。后来这老疼了怎么办呢？我最佩服的一个主任，那我就找他去了，又找他去了。结果他说呢，他说你们啊，好多老年人都有这种病，我研究好多年了，哎，得不出结论来。后来他就问我，他说那个你医药费报销有问题没有？我说我们不封顶不是吗？医药费报销没有问题。他说那你就配合我吧，给我开了一大堆化验片，包括癌的都有。我说那就是排除法呀，你这对我是吧？这个不是，就是那个不是。我一看化验单花那么多钱，嗯，没交钱，我回来了。哎，后来就是从16年开始，两个多月效果就出来了，不抽筋了。再也没抽筋过，腿也不肿了，膝关节也没问题了，我这腰有问题，我这腰让我做手术，我没做，腰是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坐骨神经疼，让我做，因为我们一个同学做了以后就架拐了，我们还有一个同事做了，原来还能骑车，现在骑车也不行，我说我不做，哎，我现在腰也挺好的，当然不是说彻底好了。但是你要累了什么，它有点疼。一般的来讲没有。原来我在我们家洗我们那几个碗，都得扶着案子。我现在哪抬腿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反正走路也轻松了。原来我走100多步，基本就得要休息一下。我现在基本没问题了，所以说我觉得佩服咱牛。总的来说，我觉得我恢复挺好啊、 嗯。非常不错。您今年多大年龄？ 今年82，差几个月不到82。 82的年龄还能到雾灵山来玩，非常不错。 我前些日子跟别人到哪儿去了，到狼牙山去了一趟，哪儿都去，反正远处不敢去。现在整个都没问题，血压没问题，血脂没问题，心脏没问题，关节没问题，这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了。我现在总的来说挺好，挺满足。哎，我不跟那天我说了，我说我不求长生不老。但是我要有生活质量，死的时候就像秋风落叶一样，死得干脆利落。哎，别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火锅先配肺效果太好，你看我带来这个朋友，他就是肺，哮喘，老哮喘，喘的有时睡不了觉，有痰卡不出来，你还有什么？反正他喘的挺多年了，因为我跟他接触以后，他说他喘，我就把他带这儿来了。他的效果特好，现在哪儿都去，到全国各地，到外国都去了，到去。他说我现在可敢去了，原来老喘老不了，他效果比较好， 不仅是自己受益了，周围的人也受益了。 对，我现在我觉得有些人呢，他这个观念必须得改变。咱们中国人恐怕有病上医院求医，包括我姐姐，她跟我得的是一种病。他女儿是学医的，他这什么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我是压迫坐骨神经疼，他是腰上两条腿麻，他就按摩腿没知觉了，就扎针灸，现在怎么样？瘫在炕上。我前些日上那儿去了，怎么样啊？穿一个纸尿裤往裤子里拉尿，把都呕的呕坏了，反正屁股那儿呕坏了。结果现在我说我现在是这样。你现在这样，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效果真的就不一样。我跟他一样的病，我是这么一结果，他是这么一结果。 所以说，就是咱老年朋友要保证，生活的质量、生命的质量，养生保健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我现在特别服了，我服了这点了。我希望大家呢，也应该走我这条道啊，别走我姐姐这条道。 好嘞，看着您这么好，我们也很欣慰，谢谢您，蓝阿姨。 谢谢你们，好嘞。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 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确实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叙述他们的病程啊，一个呢是觉得非常不容易啊，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就是这些病例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说也是有启发作用的。 对，您像蓝阿姨这种情况哈，她其实她有两方面的问题，就是她这个腿疼哈，一方面的问题呢，因为她不是有脑梗吗，有脑梗这样的情况呢，她的下肢也会有动脉硬化，所以呢她的下肢也会疼，因为下肢动脉硬化嘛，造成下肢的缺血缺氧，这个时候也会腿疼，这是一方面的问题。还有一方面的问题呢，就是他这个关节的问题。哎，老年人呢都会有退行性的骨关节疾病，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治疗不当，这个时候也会有一种雪上加霜的感觉啊，因为老年人我非常能理解哈，就是老年人求医非常的不方便，比如说老年人腿疼吧，他去看病，那么这个时候呢，首先他不知道他该看骨科还是该看这个内科，因为很多老年人既有动脉硬化血管的问题，同时也有关节的问题，而且他在看病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做很多检查，哎，这个检查就比如说是拍片啊，血管的这个 B 超啊等等这些检查哈，来来回回会给老年人增加很多的麻烦，可能自己去不了，得由儿女啊亲戚朋友啊来陪伴，而且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些检查都做完了以后呢，可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即便是有些人有一个明确的诊断以后，开了很多药，但是回来吃的过程当中呢，老年人呢还是觉得这个疼痛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时候老年人他就非常的困惑哈，他不知道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理解。 对，其实作为老年人的看病难啊，看病成为一个负担，确实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啊。但是好在呢，这个蓝阿姨呢，她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哈，给她做了一个调治，确实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当然了，如果你也有像蓝阿姨这样的一些症状哈，也是呢。正有负担呢，没关系，您早晨8:30之后呢来拨打电话，看看我们能不能帮您来解决。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化养生。 为了促进健康交流，分享你我他的健康故事，让更多的人在听故事当中学习健康知识，提升健康意识，开拓健康视野，获得自己的养生之道。自8月1号至8月31号，由养生之道节目组主办，世卫联合协办的我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征集活动全面启动。征集的故事主要内容为故事主人讲述收听养生之道而获得的健康收益的感受、心路历程，以及为了把养生之道栏目办得更好而对节目提出的建议。故事呢不限长短，但一定是自己的真实经历。故事通过评选，一旦被征集，故事讲述者将任选一款由世卫联合赞助的一个月用量的健康产品。想参加本次活动的听众，可以在早晨8点半之后拨打节目电话88864417报名参加。那作为蓝阿姨啊，她可以说是一身多病啊，但是通过呢调理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实际上呢，这个过程呢也是挺漫长的啊。 对，她也是坚持了很多年，从2013年、2014年开始嘛，现在也是4、5年的这个时间了哈。其实她这个长期的抗纤维化还是帮到她很多啊。无论她这个骨关节病，还是她的这个脑梗、小中风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抗纤维化呢都能起到很好的帮助的作用。我们这个老年人啊，这个骨关节退行性的病变啊，其实不仅仅是关节，它还有这个骨营养的流失嘛啊，同时还有这个韧带的纤维化等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都会加剧老年朋友的疼痛。那么在抗纤维化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这个过程就可以解决老年人的疼痛的问题。那么有些人呢，就仅仅是通过长期的抗纤维化，那么一些腰疼啊、背疼啊、腿疼啊这样的症状呢，就能得到缓解。但是蓝阿姨呢，在抗纤维化的同时呢，她还呢，补充到了骨营养，进行了一个补充。那么我们人哈，其实是这样的，关节在长期的摩擦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骨与骨之间的这个软骨，它呢是会发生问题的。尤其是我们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软骨呢，它随着这个营养的流失，它就会变薄变脆。这个时候，软骨垫儿发生了一个变薄变脆，甚至是断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骨与骨之间就发生了一个硬摩擦。所以这个时候呢，老年人呢就会感觉到疼痛的加剧。还有一个像这个椎管狭窄这种疾病哈，它也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那么椎管周围的无论是神经啊、肌肉啊、韧带，它都会发生一个退行性的病变，然后造成这个椎管的狭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呢是抗纤维化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的作用，再一个呢，补充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也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有一些椎管狭窄的听众朋友呢，他可以骑车，他骑车的时候挺好的，不疼。但是呢，他一下地走路的时候，就非常疼。这就是由于那个狭窄的那个椎管的那个底尾部啊，压迫到我们的神经造成的。所以你看蓝阿姨呢，她就是她用了这个抗纤维化，同时又补充了养骨的营养元素以后哈，您看她自己这个问题就非常好的得到了一个调养和解决，起码她不疼了。 是的，是的。 她说另外一个人也是椎管狭窄，原来还能骑车，后来骑车都不行了。所以说这个保养的方式，养生保健的这个方式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其实很多的疾病呢，它的基础都是要抗纤维化的啊。那么正好我们在8月份，从8月1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将开展一个抗纤维化的科普活动月，所以希望大家在8月份呢，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时机啊。那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您听好，是88864417，88864417。 另外呢，我们从8月5号到8月25号啊，我们在每天的养生之道栏目当中呢，将提出一个关于抗纤维化的科普问题。大家听了以后呢，可以来回答问题。那么只要您回答5个问题以上，而且都是正确的答案哈，将获得980元的健康产品。所以说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听广播得知识，同时呢还可以得奖品啊。那下面呢，咱们贺老师把今天的问题来出了吧。 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关于抗纤维化，下面完整并且正确的说法是：一，抗纤维化具有一个功能，就是抗组织器官纤维化。二，抗纤维化具有三大功能，它们分别是抗组织器官发生纤维化、抗炎、抗异常血管新生。三，抗纤维化具有五大功能，分别是抗组织器官发生纤维化、抗炎、抗异常血管新生，提高组织器官对缺氧的耐受力，提高机体抵抗力。那么听众朋友，关于抗纤维化它有几大功能呢？第一是一大功能，第二是三大功能，第三是五大功能。答对了有奖。 当然这个问题呢，如果您长期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应该说回答正确并不难，是吧？当然如果您有手机的话呢，可以登录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网官方的网站啊，然后回答问题。另外呢，如果您打电话回答问题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啊，我想任何一种健康管理方式啊，都不是说包治百病的，让所有人都适合这个，这不大可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给每个人都制定一个相应的健康管理方案。那这个基础就是要进行健康评估。 对，先进行健康风险的评估。 对， 您有哪些基础病？会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然后呢，我们如何来防止这些健康风险来侵害到我们的健康，甚至是威胁到我们的生命？所以呢，先评估完了以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告诉听众朋友应该如何运动啊，如何饮食啊，如何调整情绪呀。因为啊，决定我们的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呢，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 是的，这点非常重要哈。那如果您想进行健康风险评估，给您的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的话，您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由北京文艺广播养生之道栏目主办，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协办的抗纤维化知识竞赛活动于8月5号到8月25号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开展。活动目的在于普及养生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活动形式如下，自8月5号到8月25号每天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提出一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关于抗纤维化的科普问题，参与者可以在手机上登录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官方网站，并在当天通过官方网站回答问题，正确答案将在第二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当中公布。8月25号活动结束后，我们将在答对的五个以上问题的听众当中抽取10名幸运听众，每个幸运听众将获得由生产厂家赞助、价格980元的健康产品。获奖听众名单将在8月30号、31号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播出。幸运听众可以联系工作人员领取奖品。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听众可以拨打咨询热线回答问题，由工作人员帮助操作。咨询热线8886-4417 8886-4417。好，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贺云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愁来没有烦。